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待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重阳佳节，昨天2018年北京市重阳文化节延庆区长城万故乡慈孝暖京华系列文化活动开幕式在大庄柯乡慈母川村隆重举办。据了解，今年延庆打造延庆重阳文化活动品牌，一共推出56项全域范围系列的文化活动。来听记者王悦的报道。 你们年轻写在脸上，而我们年轻呢，是藏在心房。 在开幕式现场，今年86岁高龄的著名播音艺术家葛兰通过朗诵再现经典之声，和广大老年朋友们追忆青春、憧憬未来，将现场的气氛带向了高潮。据了解，慈母川村素来慈孝文化深厚，每到重阳，这里都是热闹非常。 多感谢师傅。 不客气。 除了区里医生带来的义诊服务，村民们也早在村口架起了好几口大锅，准备菜肴与村里的老人们共庆佳节。 咱村的这个是柴鸡炖香菇，每年都搞这样的活动，去年重阳节的时候就给他们包饺子。 而作为重阳节的传统活动，蛋糕也必不可少。 乡民入宫， 登山途中，古意亭、茗香亭等点位的设置，让人们在祈福同时也参与体验了品菊茶、做香囊、冬奥世园主题宣传摄影等活动。延庆区创城办副主任刘春林告诉记者， 今年的重阳节呢，我们延庆这个系列文化活动一共是3大板块、12类、56项活动，不仅覆盖我们延庆的全域，并且呢辐射长柳区，比如呢让我们延庆的非遗文化、民俗文化走进各个社区，打造一个到延庆过重阳、登慈山、走孝道、迎世园、盼冬奥特色的重阳文化节品牌活动。 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文博会主题定为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主场馆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一共设置20个主题展区。在主题展区内，全景展现中轴线重要节点、通州区的大运河古貌与北京通州新风貌的动态大运河画卷等，都将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明天到本月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将以跨入汽车新时代为主题，探讨全球汽车产业新生态与技术创新版图重构，开拓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新路径，促进跨领域多层次合作与交流，实现信息共享。大会还将同期举办展览，全面展示国内外产业链以及关联领域的前沿科技和最新成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你还怎么形容他？他是有能量吗？然后是个棒子吧？ 得了，哎，别提星球大战啊！ 哎， 提星球大战就生气， 咱们就得提指环王了。 哎，因为星球大战它不算是就是古老的神话传说呀、啊， 嗯， 是吧？ 嗯、 你指环王它有一比，跟什么比？跟我们今天说的封神榜比。 对，这个封神榜啊，这个这两年是吧，也不断的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作品出现，就快把这个 IP 做烂了，是吧？ 对，哎，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不太负责任的作品。 嗯， 确实是啊，让大家很多的吐槽。 就是什么钱也没少花， 嗯， 角儿也没少请， 嗯， 是吧？宣传也没少做啊， 不是角儿不是没少请，这钱太多了， 太多了啊。结果呢，弄一大烂片是吧？ 嗯， 这个但是这次我们说不一样了啊。最近呢是曝光了这样、 哎、有封神榜的消息是吧？ 哎，一组海报，这个海报叫做《阴阳之战》。以他为主题，以中国传统的太极为原型，借助翻腾汹涌的真元之气，呈现了一个遥远而深邃的上古宇宙。哎，这个是 为什么你说出来我就觉得像真的似的呢？ 怎么就真是有海报了？海报突击队， 我听你说，我特别像在听书，你知道吗？ 哎，对了啊、哎，这个《封神演义》啊，反正我这小时候的印象还是这个。这个什么评书啊、 哦、 还有 评书 还有电视剧， 电视剧是刚才听的那个， 对，蓝天野老师的姜子牙的形象就跟唐国强的诸葛亮形象在心中一样，就是他的那个 电视剧在前还是你听书在前？ 电视剧在前 后来慢慢才 对 接触的评书。 对， 这个封神说这个书的多吗、嗯、说这部书的 多呀，封神演义本来他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呢他就比较适合说书啊，但是 适合这个舞台。 对咱这样啊，咱在说这个新的这个封神电影作品之前，咱们就先来听一段这个书啊、嗯、而且这个书啊我还做了剪辑了是吧，这剪的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谁，这是评书四大家已经故去的两位他们合作的啊、 哦、 在我 的、 哦、 在我编辑之下合作了这么一小点、 哦、 这点就说的是封神演义的开篇、 啊、我们穿越一下啊， 哎，穿越一下啊。 就在纣王在位七年，他忽然传下一道旨意来，说是在三月十五日这天，他要亲率文武到女娲宫降香。文武大臣接到这个旨意之后呢，以首相商龙为首的请了几位朝廷重臣坐起来，几位啊商量了一番。那么这几位重臣都谁呀、啊、有一字并肩王微字体微字眼，那么这是当今皇帝纣王的大哥二哥。哎，有雅相比干，镇国武成王黄飞虎，这都是一言九鼎的主啊。 风吹幔帐啪啪一飘起来，纣王往里头一看，哟，这女娲娘娘长得这么漂亮，绝代佳人呐、啊！啊，哎呀，联想的六宫粉黛多达千人，他那王宫里面那个美貌的女子就太多了，没一个跟女娲能相比，没有这么一个这么带劲的。哎，我一朝人王地主，连个美貌的妻子称心的都找不着，这不是天大的遗憾吗？他就想入非非呀、啊。然后灵机一动，告诉殿头官屈从，文房四宝伺候，哎呀，把墨言浓，把笔告好、啊、哪儿写的？哎，这墙不错，粉壁墙，刷刷点点写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怎么写的呢？说凤楼玉阁起霞光，凤楼玉阁起霞光啊，俱是泥金巧样状，一旦妖娆能行动，带回永乐是君王。 哎，刚才听到的 太经典了，太经典了！ 已经故去的二位评书表演大家、嗯、啊，这个袁王成先生在前啊，我的恩师单田芳先生在后啊，两人合说了这一段， 真的这么组合起来，就刚才我觉得这四个字真的是特别特别印象深刻，有声有色， 哎，这个、 特别有画面感、 啊，而且这个第一段呢，就是直入主题啊，这就是 纣王为什么会有这个江山的祸乱啊？就是因为把女娲得罪了嘛， 对 吧？ 对对。 然后女娲 电视剧里面呈现这一段也挺有意思， 是吧？啊，就把这个狐仙给派下来了啊，就是上了这个苏妲己的身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根源。其实这种故事呢，它就是其实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这种写法了。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还说这个封神，那就是 啊，谁要说这书了？ 哎，这就是特别期待的啊。这个是人物是相当了得啊。这个如果说现在说谁能说拍着胸脯保证说我拍东方神话的故事 啊， 或者说中国魔幻吧啊，这样来拍，他能够说从这个故事啊、技术上啊、画面各种方面综合实力，能够说让大家有信心的，那非此人 啊 莫属， 肯定不是张艺谋，不是陈凯歌， 哎，那不是，哎，因为这人证明过自己了，他就是导演乌尔善。 嗯，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乌尔善这名字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想到过他的作品呢？其实我们每次关注演员啊，我们关注过周迅演过他作品是吧？ 对， 我们关注过这个很多的电影人都在他，比如陈坤是吧？啊，这些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演员都在他的神话故事或者是在他的某一些这个奇幻冒险的片子当中出现过。 嗯， 乌尔善导演有过什么样的作品呢？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那画皮，哎，他的作品， 哎，这个画皮的第二部啊。其实还是相当考究的啊。今天我在这个整理材料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对于你《寻龙诀》，大家都特别 寻龙诀，对，也是乌尔善导演作品。 就是在《寻龙诀》特别火爆之前，画皮呢，大家对于故事觉得没什么新奇的了。 画皮拍的次数太多了， 对。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呈现啊，也就是相当相当的考究。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学美术出身的，稍微的梳理一下啊。最早呢，他是从中央美院。就是附中毕业之后考到了中央美院的油画系、 哦、学油画的， 但是、哦、啊，这个据说是跟老师的理念不合，大二人就退学了，你看厉害不厉害啊？ 嗯， 退学之后， 嗯， 不是现在不是就是好多就是那种高手都是退学，比尔盖茨什么的， 就是要选择一下适合自己的路。 对，我就说的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退学了之后，他考的是北电的导演系，哎。 这是学了后来从事的这个 行业，对，哎，毕业之后呢，就开始积累自己的经验，也积累自己的资源人脉啊，拍了很多广告，这些广告呢就在业内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嗯， 也有很好的口碑。后来他是干嘛呢？他是做了一个工作室，专门玩这个行为艺术啊，装置啊，就是这种，就是、 哦、装置艺术， 哎，艺术啊，在这一类型的。 嗯， 再后来啊，就是在那段期间，他又参加各种艺术节呀、啊，就是获了很多奖。 哦、后来那画皮那个皮是不是那时候弄的？ 那个皮画出来了， 装置艺术。 哎呦我天哪！哎，再之后呢，他是凭借着一个独立电影作品，我们知道他一直是以独立电影人的身份出现嘛，对吧？就是自己的这个编剧，自己主导编剧，自己做导演。当时是一个90分钟的独立电影，叫做《肥皂剧》，获得了这个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叫国际影评人奖，崭露头角啊！而且在这个瑞士日内瓦国际电影节也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就在业内啊是相当有名气了啊！ 这是他初期。进入影视行业之后， 对，再之后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刀剑笑》啊，《刀剑笑》获得的是台湾电影金马奖的这个最佳新导演奖啊，这就是《 刀剑笑》，就是那部就是看特别脏那个，就是到处 哎，对对对， 是吧？ 我能不能用浓墨重彩来形容、 哎？可以，也行。 这样，咱既然说的《刀剑笑》，咱就听一段啊。这一段就是开场这一段，不仅看起来是。浓墨重彩，《 刀剑笑》里边是不是有张雨绮？ 那是啊， 是吧？ 听起来都特别的浓墨重彩，哎，但是有、 哦、听都能听出来， 听出来啊。这个他这个就是要我今天说啊， 嗯、 就是看这电影有点，就看着有点用力过猛，就是真的，就感觉到导演真的 是 就特别的使劲儿啊、 嗯， 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个情绪啊，是吧？镜头的语言都是非常的紧凑的啊。 嗯嗯、 来，咱们来听听开头的这一段啊，你从这个声音当中就能感受到导演这是攒了多大的力气啊，这么拍了这部电影。 嗯。 抵债吧！ 不行，这铁头是我的命根子。 啊，我就知道这个老东西要耍了、啊、 大家善良一点好不好？ 把这残废扔到街上卖艺去！ 我死了！ 谁是唐胖子？ 什么人？咱汉寿英 累不累？听着，是不是浓墨重彩？ 我刚才想说肥而不腻，以后咽回去了，咽回去。哎，今天这又是评书又是戏的啊！ 哎，对，这个里边的这个刀剑笑呢，它就是一个其实故事也没有那么复杂啊，但是它的表现起来确实是啊，特别这个能够体现出。您是导演，一般这个第一个电影他都是特别使劲儿的啊。这个虽然不是他处女作吧，但是呢，他也是凭借这个电影啊，就获得很多业内的关注， 获了奖的。 哎，那么刀剑笑之后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画皮二了啊，那么就是获得了，可以说是就是可以让人看到他可以去掌握这样大的这个 IP 改编， 而且是魔幻题材。 哎， 我们说的这几部作品的这个导演究竟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说了要拍《封神三部曲》，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在过程当中了哈。 对啊， 沃尔善导演。 哎，这样，刚才我听完这个刀剑笑，我还是缓一缓啊。咱们我缓的，我特别想听一段广告啊这确实比较累啊。 欢速搭配。 哎，咱们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咱们该来迎来啊沃尔善导演自己的阐述了，看看这个封神他是怎么想的。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天地初开，万物共生，这时候世间充满一切的可能。 现在给大家听到这一段，希望大家把它忘了。 为什么？ 这一段是封神传奇，封神传奇的开头的片段。 封神传奇是去年的作品， 对，就是那个被很多人吐槽的啊，那一个电影是吧？这个说是 因为有李连杰他们， 哎，对，就按理说你有李连杰的电影是吧？他又不是这个绝对主角，是吧？那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看了，是吧？ 他演的姜子牙是吗？ 是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这个电影它非常奇怪拍出来啊，无论从画面的质感上啊，从这个故事啊，反正你用这个封神吧，也没用彻底啊，也不是讲他这故事，反正这个感觉就挺拧巴的。 我记得当时那个故事核心好像意思是说雷震子的那个是打怪晋级是吧？ 哎，是的啊，这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奇奇怪怪的故事。 所以 但是 这部作品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说封神传奇的时候，它应该算是封神这题材影视作品里面比较失败的一部。 更别说一些后来拍的各种电视剧了，难以超越之前的那个。现在看起来画面比较粗糙，背景比较简陋，技术比较有限。 神的传说嘛， 对，是啊， 神的传说还是挺好的。现在看起来， 对你就是从精神实质上内核上无法超过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啊，沃尔善导演的爆出来的这个制作特辑，叫做《起范之旅》啊，他其实在这个当中也讲了自己的初衷，以及这么长时间，也就是在寻龙诀之后，他做的一系列的准备啊，看看他都经历了哪些创作的历程。 导演的心声， 《封神演义》的故事其实是非常本土的中国故事，既有真实的历史，又有道教艺术丰富的想象力。因为我一直想做的事儿就是给年轻的观众拍中国的超级大片。 哎，它有一层城墙了，这是一个墙而已。 《封神演义》里面有时代的变革、善恶的斗争和英雄的成长，非常适合拍成一部奇幻战争史诗的超级大片。 二到三本脚上。 这本书写成的时间是在明代，我们的概念艺术家要跟当时的作者 站在同一个世界里去想象这个故事。 真的这么拍出来挺酷的，其实。 虽然我们看到美国的视效公司、新西兰的视效公司这么优秀，但是真正适合我们项目、能够配合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还是很难的。所以我尽最大的努力，能够把华语电影中最厉害的、最有经验的制作团队团结在我们身边。四年的筹备，一年多的拍摄，三年的后期，真正上映需要8到10年的周期，有哪个项目可以让你这么全情投入的工作这么长时间？我希望我们能用最大的能量和所有的情感，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不愧对我们付出的所有时间。 永恒的故事是不会过时。 听到过很多这个制作特辑啊、预告片啊，很少听到这样的。 嗯， 就是由导演来讲。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对啊，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他刚才说那个制作周期那个10年8年的那事儿，我们还看得到吗？是不是最近两年还有没有？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周期啊，好吧？ 哎呀， 这三部曲是怎么计划的？好像是说2020年就有一部是吧？嗯、 对啊，你看你这还行是吧？ 我看 就有一部啊，这是这样啊。2014年第一个剧本策划会，它这个时间点是这么 4年前的， 哎 啊， 2016年建组， 嗯 啊，然后呢，这个4年筹备。1年拍摄，3年后期，最终上映的周期是8到10年。 8到10年，它指的是从2014年开始算，是吧？ 对，那么就是2020年，我们将会看到第一部，2021年第二部，2022年第三部啊，是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时间。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这是相当的宏伟的，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它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可能一切的宝要先压在2020年 的第一步， 对， 能不能打响？ 对， 而且一说这三部曲，立刻让我们想到，就是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提到《指环王》？ 嗯， 是吧？他马上就对比了东方魔幻故事，是不是能拍成像他们那么成功的《指环王》三部曲？ 我就觉得吧，有点就是瞄着那个去，是不是？ 你是从什么地方？你从这形式，还是从他那个海报上？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说法就是，我要给今天的年轻人拍咱们 东方 的超级大片，是吧？哎，而且又是一个魔幻的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叫神话吧，是吧？哎，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制作上、形式感上，感觉到都是瞄着那个去的啊。 啊， 但是我说呢，它的难度也确实比较大。因为这个封神它真的不像说你拍三国啊、水浒呀，其实它本身的这个文本是相当成熟的。封神演义的文本啊，有它一定的不成熟性啊。它这个当中除了说它有它这个时代的跟我们这个相隔吧，就是它很多的价值观呢，今天来看是比较陈旧的了啊。你但是它的故事又特别的精彩啊，这个它可能就是有问题了。啊，再者说，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这个影视从业者呢，他们又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我能不能多讲史实， 嗯， 少讲这个神话？ 那我们就 也不行啊， 稍微等一会儿、 因为你那么讲就不是神话了，还不行啊？咱们休息过后，广告时段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Neco。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这个逐渐的啊露出了水面了啊， 至少咱们能看见那画了。 对啊，这个海报啊，还是我觉得啊，这个海报还是相当富有神秘感的，可以这样讲啊。 感觉是什么没看见似的，神秘感 不是？他这个 他有一定信息透露， 对，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谁啊？许仲林嘛，这就是《封神演义》小说的作者啊。很多人说呢，这个许仲林肯定就是一个老道啊，他就是把很多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道家还有这个叫道教这种思想呢，放在这个小说当中，他是不自觉的就体现出来了啊。那我知道这个什么呀，叫八卦呀，这也是道家思想的一个，就是道家这个风采嘛，是吧？这也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这么一 点。一提到这道家的文化，阴阳啊，八卦啊， 哎、对， 太极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都在这个当中。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个概念海报也是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不理解的，咱们中国人一说都理解的气。以气为基本元素啊，这你这不明白的看的直生气吗？然后就是还有一层嘛，生气勃勃嘛、啊。你看啊，我跟你说，你别看那个，就是很多好莱坞这个什么拍中国这个文化拍的好，他还是理解不了什么叫气啊。功夫熊猫当中把气理解为什么呢？跟那个七龙珠一样，龟派气功波、他认为这个东西还是可以这么发出来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当然他可能作为电影吧，他要具象化， 那当然那当然、 还是偏了，是吧？还是跟煤气罐差不多、是吧？这是有形的。其实咱们都知道，哎，你这是无形气神，是无形的 啊, 啊。即便我们说感受这个气的运动、呼吸，在这当中运用、它仍然是无形的，是吧？你没法说清楚、所以这拍咱们东方的这个神话，拍中国的神话，还是得咱们自个儿的导演啊。这次说下了功夫了，就是弄这个什么呀？弄这个构思之初啊，得理解把握中国传统经典美学啊。他们这个在这概念的设计团队、美术团队走了河南、陕西、山西等地的博物馆，还有寺庙的古迹，哎，去看这个 采风去了。 哎，古老的中国的艺术品当中的美学观念和精神气质，哎，这个是必须要做的这个工作啊。当然了。这个只是从这个表现层面、美学层面，是吧？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上半段我跟大伙说的，我说其实这难拍就在于它是故事怎么把握，你必须得拍这个神话，你不拍神话拍历史呢，其实大家不看它作为这个叫超级大片吧，它就缺少了那个 对 神奇性、神秘性， 尤其《封神演义》这小说，虽然它那个依托于是吧，当时五王伐纣这些事情。但是它绝对不是历史的再现。 对，大家就是看就看这神话， 对， 是吧？ 那有意思。为什么小时候爱看这个？ 哎， 你看那个神话传说。 对，但是你要是完全按他这拍呢，也不成，必须得改变。这个改编的任务还挺不好弄啊，我觉得是比较艰巨啊，比较不好写。 咱们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原来拍过的神话传说的这种影视的作品，有特别成功的。你比方说刚才说，其实画皮不算。画皮算是后来的这个志怪小说嘛。对吧？那如果说能够有成功的经验的，《西游记》算是。西游记现在的影视化作品太多了。 对。 对吧？ 对。 这算是把，这还是四大名著之一呢。 这个啊，我跟你说，其实它难点在哪儿呢？难点还在于啊，就是，我觉得导演他其实是非常好的理解了这个难点是什么，因为在那个特辑当中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要尽量的跟这个《封神演义》小说的作者站在同样一个视角上去看当时的历史，就实际上我们要先穿越回去，我们先穿越到明朝，跟作者一起看商周的这个历史。我跟你说啊，其实他这个小说。你别看他这个神了鬼了怪了，就是封神这件事儿，其实跟什么呢？其实你想想，跟真实的历史它是有嫁接的。就是为什么？就很多人不理解啊，就小时候这个听这书也不理解，纣王这无道的昏君是吧？他死了之后怎么给他还要封一神呢？哎，其实他是有历史的对应的。我们知道这个西周他这个分封制之后。这个纣王他就是这个原来的商朝他是给他一个 有封地的 对他作为贵族就得封他的地，对不对？所以他是有这个历史的对应的啊，就看你怎么样把他跟现实还要对应起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难点，但是没关系，咱们有个大腕儿，对吧？这个有一个中国人民老朋友啊，顾问啊，詹姆士沙姆斯啊，作为剧本顾问 此公大名鼎鼎，别觉得 不认识，真 不认识， 是吧？真不认识。 你别觉得是老外，哎呦，老外写中国故事，哎呦，你那个功夫熊猫花木兰都是老外写中国故事没劲，还真不是。这个人啊，他相当的厉害啊。这个老先生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系的教授。最关键的，咱们听听他的这个作品的名称：《饮食男女》《冰风暴》《卧虎藏龙》《喜宴》《理智与情感》等等等等，这些提出来比较有名的，大家都知道了。这李安导演常年合作啊， 是什么？他是编剧， 编剧本顾问。现在、 哦、我们看到的这么多中国故事都是他是编剧， 哎、他是编剧、哦、啊。所以可见，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今天来讲应该算是一 个汉学不错的人， 汉学家。对，他能够把握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我们这个能理解的是吧、 啊、 情感，那、 啊、 是他们也能理解 的。啊，你别说啊，就是我经常跟你说，我说我看《卧虎藏龙》的时候，我有点感受。就是当年那个就是在拍《卧虎藏龙》那个时代， 嗯， 我能拍出来，在后来我们看各种在紫禁城上空飞，这个是比较频率比较高了啊。 嗯， 当年《卧虎藏龙》拍那个在北京城里， 嗯， 在屋顶上， 嗯， 在跳跃打斗那段戏， 嗯， 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很好的反映了我小时候看什么叫轻功， 轻功啊， 对吧？ 真轻了、啊、是吧？ 真是身轻如燕， 哎， 就是那个拍的。你要说编剧是他，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故事跟李安合作、 嗯、 我就觉得一个外国人真不容易。 嗯，是这么说啊，就是卧虎藏龙的打斗戏的部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但是呢我后来在看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他的一种美感、嗯、 你不喜欢的是那个站在那树梢上 啊, 是吧， 树梢 上站在树上、哎、俩人抢那剑、哎、 就是我觉得他过于的脱离这个就不叫这个物理属性吧，过于脱离就是武侠世界当中这个比武的这个范畴，就有点太神话了啊、 嗯、你还是喜欢徐克、啊、 哎，是不是？就是我个人当时我是不太喜欢、 嗯、 但是呢你能够体会到他所带来的那种韵味、 嗯、 是吧，这就跟你看那个英雄似的，你说这俩人打什么呢，对吧，就一个就是在水上飞是吧、 嗯嗯、 但是他把很多的比如说武术太极甚至是书法这个很多当中的韵律、 嗯、 他通过这个比武他是拍出来了啊。 所以、 啊嗯、 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想问问大家，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封神演义》特别难拍哈， 嗯， 我们也挺期待这个《封神》作品三部曲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市场反响、 嗯、 还早着呢啊，2020年开始第一部，但是、 嗯、 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些难拍的作品就没有出现过好作品， 嗯， 在这些拍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的影视作品里哪一部你觉得拍的是最好的， 哎， 我觉得这真是可以回忆一下啊。 嗯， 刚才我们提过了几个选项嘛，你比如说最早那版《封神榜》的电视剧， 嗯， 对吧？蓝天野老师那版， 哎， 确实是给大家留下印象还挺深刻。 嗯， 还有没有这样的作品？ 嗯， 拍神话传说故事的，在咱们的印象当中拍的特别好的。 好啊，《东方魔幻传奇》。那咱们就接下来听一个片段啊，这就是乌尔善导演，《画皮二》他来导演作品的这个片段。一开始我觉得就非常吸引人啊。那时候没人吐槽杨幂的演技和杨幂的这个声音吧，对吧？为什么呢？导演的驾驭功力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他出现的那个位置，他演的这个角色， 对， 跟他 适不适合你， 对，跟他本人的气质非常的这个相得益彰啊。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这个是电影一开头的故事。 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你能给我什么？ 美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说得出，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我要你的心。姐，吃了这么多人了，哪一个不是口是心非的？能自愿把心给姐姐的那个人到底在哪儿呢？ 日食之期就快到了， 姐姐别担心，我这就召集所有伙伴一同去找。女子名叫小维，自幼以歌舞为生，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我愿跟随将军扶持左右。 受姐姐魅惑，把她的心挖出来吃了吧，给姐姐补补气力。 慢着慢着， 怎么了？ 这个人的身体格外炙热，连寒冰都不能靠近，刚才多亏了他在。 有什么了不起？是个女的。姐姐你白忙活了。 白忙活了，是个女的。 这听的是画皮里面， 画皮第二， 画皮第二部， 第二部， 画皮第二部。你刚才怎么说？你说从声音角度来讲啊， 嗯， 这是说点闲话啊 啊。 声音角度来讲，这俩人的声音其实，在很多作品里面都被吐槽过 啊。 周迅老师声音确实是， 你 他在某一个 闲话说的， 哎，我要 闲不淡， 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我底下说什么 啊？ 我告诉你，这俩声音为什么用在这儿就对。 嗯， 两人演的什么角色？妖 妖 啊！哎，你别这么就是觉得我说的是那个扯淡的话啊！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人的声音，其实，在某些时候，你在正常来看，你比如说演那个黄蓉的时候， 嗯， 是不是有人吐槽过？ 嗯嗯嗯。 那杨幂的声音到今天为止，很多人也觉得， 嗯 啊，总觉得差点什么哈、啊。但是他们演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就对了， 就是希望他说话的时候把嘴边那塑料拿走，是吧？ 总你们说塑料声的，又不是说人一个人。你们出来多少女演员，你们都这么说，是吧？ 有硬塑料，也有软塑料。 哎呦，我的天！ 张雨绮那就属于硬塑料。 再拉人进来不行了啊，受不了了。这刚才说的这种神话题材，哎，你说《画皮二》啊，真的就是其中比较出彩的一部， 嗯， 是吧？ 对，这个再接下来就是《寻龙诀》了，《寻龙诀》这个今天时间不够了，不给大伙儿听了、啊。 笨虫子天天说 啊， 人家举出来的例子是、 哎、 肯定。最好的一部是《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啊，这个确实拍的不错啊。 又提到徐克了， 哎，后边还有这个新版的《倩女幽魂》呢。其实我觉得那新版的拍的也挺好的，古天乐的。 就如果说你 嗯 不是老拿那个老版对比的， 对对对， 是吧？ 而且就是说你，你即便是说你今天把两版拿过来对比也没关系。问题是你当年看那个了，先看的那个， 先入为主，这没人没办法。 对，那个拍的特别好哈。美嘉说这太逗了， 哎，这好 啊。他说我一直觉得《指环王》里的战豆腐原型就是蓝天野老师演的姜子牙。 子牙， 太好了，白袍是吧？战豆腐拿一拐棍是吧？姜子牙拿一剪对吧？还有大将的身边，反正那姜子牙武器稍微多点， 知其不可为而为。 对。反正姜子牙那些武器到关键时候也都不怎么顶用，这战道夫 有点精神领袖的意思 啊。战道夫到白袍之前，那灰袍战道夫的时候也是不怎么顶用。哎，就是这两个人物确实啊，这个作为这个精神导师啊，精神领袖是吧？ 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东方魔幻题材或者中国的神话传说这种拍的这样的故事，真的《西游记》呢，我觉得已经拍的够够的了。 嗯。 是吧？ 嗯， 你不要老拿一个题材，这个所有的人都一蜂拥而上去拍一个东西。 对， 《封神榜》真的还是有可取的地方。 嗯， 怎么拍？乌尔山导演，我们为什么寄予厚望啊、 嗯？ 刚才有人说，这个希望越大，你失望越大啊、哦。 嗯，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这个珠玉在前， 哎， 是吧？ 这次特别期待这个电影啊，而且，其中他这有一些小故事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比如说。他这个哪吒这一段是怎么拍，是吧？ 嗯嗯、 我们单就哪吒题材，之前也有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包括动画片啊、电影啊，都挺蛮好看的啊。 嗯， 所以这次对乌尔善导演来讲，我觉得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大雷刚才还说一他的那个回忆呢， 嗯 《新白娘子传奇》啊。 啊，你后边真是 也是一种方法。 你后边真是个哈哈，什么意思？好了啊，咱们最后一段时间听听谭维维演唱的《地狱就是天堂》，这是《寻龙诀》的角色主题曲。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